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时间1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。 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。受东移云带的影响，今天中午到下午，本市天空云量有继续增多的趋势。不过大部分时间的云比较高，对光照遮挡作用不是很明显。预计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。出现时间在下午3点前后，比昨天的最高气温高1度。加上空气湿度也在增大，中午前后天气感觉会有点热，而且空气也达到良好的级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西部有小雨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是90%。来关注一下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。在下班放学的时候，多云偏南风2到3级，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。我们再来遥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双休日期间的天气情况，因为有很多朋友在双休日呢，准备去趁着秋日去踏青。本市会有弱冷空气的活动，空气污染扩散条件转为有利，空气优良，而且呢风力也不算大，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和郊游休闲。但是双休日两天的气温呈现出小幅度下降的趋势，等到周日的夜间，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预计在15度上下，天气偏凉，应该注意调整穿着，预防感冒。好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，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。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。走在街角，透过橱窗，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，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。我们探寻，我们吸收，我们深爱。读书俱乐部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2018年恰逢中国电视剧60岁华诞，在60年创造的无数经典中，八二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无疑是最闪亮的一段传奇。创造了播放近4000次的中国电视剧收视之冠，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成长。日前，八二版《西游记》幕后主创、导演杨洁和摄像王重秋合著的《敢问路在何方？我们的西游记》全新出版。两个人的视角不同，风格不同，相得益彰。八二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女士和摄像王重秋先生是一对相差14岁的夫妻，也是中国电视剧拍摄历史上的黄金搭档。虽然阴阳两隔，却相知不忘。他们用共同的坚守和动人的文字，讲述经典背后的故事。今天的读书俱乐部，让我们一起探寻大师风范，体会艺术匠心，一起解密经典大戏如何诞生，一台摄像机如何拍出了《西游记》。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翻开书页，回首岁月，致敬经典。 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米夏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要为大家推荐一本新近出版的书，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，名字叫《敢问路在何方，我们的西游记》。此时此刻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重修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，欢迎王老师。 谢谢谢谢。 我觉得很多西游迷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，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珍贵，因为在这本书里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画面、熟悉的身影、熟悉的情节啊。让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本书其实是您和杨洁老师合著的，前面是杨洁老师5年前书里的内容，您后面又增加了自己的内容，为什么有想法说我要把这本书续写下去，增加了这些内容？ 这个事情呢，我还拉远一点说吧。杨洁这一辈子这一生啊，除了对艺术的追求以外，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爱看书。从他在他小的时候是从上海长大的，他父亲是搞地下工作的，当时在上海开了个新垦书店，有时候找不着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，他那新垦书店上面有一个阁楼，阁楼里面都是放很多书，因为他书店是卖书的嘛，他经常跑到那个书堆里去跑书看，就看这个看那个，一下来以后浑身脏兮兮的，一身的灰啊，对看书来讲特别的喜欢，但是他偷偷的看的都是一些国外名著，还四大名著啊，看这些东西。西游记拍完了以后，有很多人在写西游记，写这个书。后来呢，我就给杨洁说，他已经80多岁了，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下西游记这个。他当时他是不想写的，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是一个快餐社会，谁有心坐下来看一本书呢？说现在要不就娱乐，要不就是一些搞笑那些东西，那些谁看你这些东西？再说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跟他讲，我说现在很多人写西游记的书，但是有些写得很不准确，我说你作为这个80年代你搞西游记，你的前前后后你自有权威来说这个事情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写。他写下来没人看，我说没人看我留着我来看，是我强迫他写这个东西的。他80多岁了嘛，他自己电脑啊一点点打呀，他也不会拼音，他就按英文那个办法，就这个书呢就打出来了，还是很受欢迎。后来呢，这个就是去年呢，这个敢问路在何方第一次出版这个书啊，5年已经到期了。再加上这个杨洁呢，就是去年呢突然一下子就是去世了，就是在他犯病的前半个小时还在那看东西还看文章呢，半个小时以后突然就不行了后来抢救没抢救过来，就这么就走了。我这个时候思想非常低沉，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因为杨洁这个人呢，他是自己能坚持，有什么事情他不吭声的，有什么痛苦一般的他是不吭声的，我是特别注意观察他的。所以突然这么走了以后呢，我心里一下就等于这个顶梁柱倒了，心里那个非常难受，就是拔不出来，就那段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孩子们呢也是在上戏，也不在跟前儿。我们离退休以后啊，我自己没事，我家里有编辑机，我就把一些活动啊，我自己呢就是编了一些东西，有什么照片编东西，杨洁呢有时候配上他的解说，我还加上音乐，在这个一起告别的时候呢，在上面放了2段。后来西游记迷发现，哎呦，这个东西编得很好啊，为什么不放到网上来去看，让大家看一看呢？就跑到我家里来了，就问这些事情，说服我做一个公众号，在家翻着这些东西。他说你做公众号呢也是一种思念，再说了杨导演没讲完的故事你可以接着讲。搞个公众号呢，我原来还有个顾虑， 我说我写的好多东西也是幕后的一些事情，老百姓呢、听众、观众不一定愿意看，有些技术性比较强，一般就看演员呐、演员什么事情他都愿意看，后面搞得再热闹再弄，人家也不愿意看。他说不见得，后来他们就说你看你讲这些事情，我就觉得很好看，就写特别一些资料一些照片呐，就写了几篇，从公众号写了几篇，写了一些录音的问题、特技的问题，还要把我平时那些我认为可以保留的照片拿出来，反应还挺强烈的，都愿意看这个事情。而且有的就是说你应该把它写成书，我们愿意看这些东西。就开始半年前吧，就开始这个收集一些资料，包括我呢和我周围的工作人员，有些没有把握的我就问他们，你像这录音的、配音的、其他的一方面，美工设计、服装设计，我把一些资料都收集起来了。所以这次出的这个文字的书呢，前半节那杨杰他讲的是一种西游记的总体把握，因为他是掌握全局的，就是有些精炼了一下，是他那一部分。那后半部分呢，那就主要是我了，我谈的一台摄像机是怎么拍摄的，我就讲那些特技的部分。对应的来讲，前面那一章因为他讲了一些他家庭他小的时候一些事情，所以后面这一部分呢，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的家庭和我小的时候事情。但是这个讲的这个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了，他的家庭的教养，他父亲他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又是革命家庭，和我这个比较平民的这个老百姓这个就完全是反差很大。但是呢我要把它讲出来，就想着对比的看一下，还补充了一些西游记其他一些事他没讲到一些事情。当然这个篇幅有限，一共就15万字嘛，他那个10万，我这个就5万字，有很多还没讲到的，没讲到的以后慢慢再说吧。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本书的下篇分为3个章节，和杨杰老师前一部分是彼此照应的。第一章是摄像师的西游前传，讲到了您的成长历程、您的部队生活、您和杨杰老师的一些陈年往事。然后第二章是一台摄像机是如何拍出西游记的、这也是很多西游迷最关心的、最好奇的一部分。第三部分其实是酸甜苦辣的剧组生活，说到了您和杨杰老师在剧组里，当时包括所有的演员、演职人员，在那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，怎么样拍出了82版的《西游记》。其实里面点点滴滴，虽说是幕后，但是所有的西游迷都非常的感兴趣，喜欢看。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生动的，也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一些照片，这些照片会勾起大家的回忆，勾起自己的成长故事。今天杨杰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啊，您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，但是我感觉好像杨杰老师在您心中依然是一个女神一样的存在。就包括刚才书里我们说相互照应的那两篇，他也写自己的童年经历，你也写到自己的成长历程，你仍然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看他那个家庭，我这个家庭是不能比的啊。其实相濡以沫，风风雨雨走过来，杨杰老师在您心中是个什么位置？依然是那个女神吗？ 依然是女神。她这个人有双重性格，一方面对艺术的追求非常的坚定，她认准的事情她是一定要是坚持到底的。所以在拍《西游记》当中，经济上的困难、怎么个拍法、人事关系各个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因为80年代那个时候啊，经济也不是很富裕，设备很缺乏，也不看好，甚至半道上停拍等等这样的问题，他是非常的坚决，他一直不放弃。这一般人做不到，包括我来讲我都做不到。你想台领导决定停下来只拍个尾巴，那一般的人那没办法，算了，他就是力争，他就是非要拍。音乐处理的问题跟领导也吵得一塌糊涂， 我们可以看到前前后后西游记的音乐七八个作曲换的，也有不少是名人写的，但是他不管这个，他就看符合不符合我的风格，包括有的电声乐器等等的，当时都是说不行的，说这是西化，这个不符合中国民族的一些东西啊。他写长信反驳这种观点，他说西游记是神话剧，哪个时代都不能定，孙悟空被压500年，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府，是哪个朝代啊？他说现在的手段不是多而是不够，我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表现这个神奇的一个色彩，这样表现这个故事。所以在这方面说实在的得罪了很多人在意识上，但是他这个人敢做敢当，他敢自己负责任。包括当时的《红楼梦》嘛，请了很多顾问，就是怕社会上拍了以后不承认，那么领导上也希望他搞一个顾问班子，但是他说我不要顾问班子，他说顾问班子提了意见你听不听呢？你不听不尊重意见，你要听呢，他也不是我想象的东西，所以我自己负责，成也好败也好，我敢挑这个担，我敢负这个责，所以他是这么个人。另一方面呢，他这个是一个性情中人，心里很脆弱，他心里他是很善良的，从他小的时候就看得出来。在上海的时候，亲戚朋友到他家里去，第一次见了他，见了小孩，他没几岁嘛，给了他5块钱的大洋，他拿了个钱很高兴，就门口正好来做这个要饭的老太太，他自己他也没问，他也没给父母征求意见，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，就把钱给老太太了，回来我挺高兴的，你看你看，我救穷人了，我革命了，我革命了。他妈妈也问怎么回事儿，他说刚才那伯伯给我的钱，我给外边那个老太太了。他妈妈，哎呦，这5块大洋，就赶紧追出去了。后来把那钱要回来，又给人家小钱呢，就给点零钱给人家了，就是这么个人。在剧组里面，他也是这样的。你比方我们上那个索西玉张家界那个山呐，后来有抬那个滑杆的。他呢也比较轻，抬上去以后啊，他是太累了，比方50块钱，他就给人100块钱。我说你这样也不太合适啊，我们这个儿大的，你给了人家给不给啊？都给那么多钱，怎么办呢？ 2018年恰逢中国电视剧60岁华诞，在60年创造的无数经典中，八二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无疑是最闪亮的一段传奇。创造了播放近4000次的中国电视剧收视之冠，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成长。日前，八二版《西游记》幕后主创、导演杨洁和摄像王重秋合著的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《我们的西游记》全新出版，两个人的视角不同，风格不同，相得益彰。八二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女士和摄像王重秋先生是一对相差14岁的夫妻，也是中国电视剧拍摄历史上的黄金搭档。虽然阴阳两隔，却相知不忘。他们用共同的坚守和动人的文字，讲述经典背后的故事。今天的读书俱乐部，让我们一起探寻大师风范，体会艺术匠心，一起解密经典大戏如何诞生，一台摄像机如何拍出了《西游记》。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翻开书页，回首岁月，致敬经典。其实刚才介绍这本书的结构的时候，很多朋友对其中的第二章非常的感兴趣，就是一台摄像机是如何拍出八二版西游记的。那个时候的设备啊，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开的，所以这样操作起来就更加的费劲儿和麻烦。给我们说说您书中提到的这个细节，就是至今美猴王啊，您追那兔子当时是个什么状况，怎么追那兔子？ 当时接着这个任务啊，那就非常是高兴， 好多设备本身它就没有，一般的都是一台机器的，那个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体的， 嗯， 那个袋子是一寸袋，那录像机也很重，像很大一个四四方方像大砖头一样的，然后还有一个九寸的这个监视器，那个又是话筒，所以你像追兔子这个东西，它不是一体的呀。我在前面跑， 您扛着摄像机， 我扛着摄像机，有人就拉着电缆线，又怕那些电缆线拽断了跑不好。 就是这摄像机和录像机之间用电缆线连着， 电缆线那个十几米、十五米的电缆线连起来的，那个地呢？都是刚犁过的，那个坑坑洼洼的，那个土啊都结着硬嘎巴了。我们买了两个野兔子道具，第一个没追上，就不知道找不着了。 就是兔子放了开始追。 对啊，追不上。 兔子塞鸭子跑了。 突然塞鸭子跑了，找不着了。那么第二次是这一次一定要追上啊，大家都做好准备。当时我扛着摄像机，有人拽着电缆。技术部门两个人就抬着录像机，然后有人拿着监视器，导演也跟着跑，一二三，那个放兔子吧，这一开对准了以后，就是一窝蜂的就追那个兔子，不是我一个人追，是一帮人在追。 对呀、啊，得把那您得奔跑半劲儿得跑出来哈。 对，拍完了也气喘吁吁往那坐了，哎呀，简直是。 一共就俩兔子。这个最后这兔子必须得追 上，对，必须得追上啊！关键那个地也不平，那地它犁过的地坑坑洼洼的呢， 一步一坎儿。 对，但是这和这个节奏呢，和那个公主骑马那个节奏也就吻合上了，那马骑的也一颠一颠的嘛，所以这兔子也一颠一颠的就追上了。 这个《智击美猴王》这一集的具体情节是什么来着？出现了这个兔子， 那就是宝象国王的那个公主嘛，去打猎。打猎那个兔子没追上，结果被那个黄眉妖抓起来嘛，要跟他成婚嘛。 所以后来也对得上，因为这个公主骑着马也是颠儿的。 那个公主还不会骑马， 嗯， 骑马是个替身全身的，她呢是坐在车子上，坐在个卡车上装着骑马，拍的近近，好几个合在一起的。 您当时是对着坐在卡车上的他拍的， 对对对， 他在那儿自己起伏上下， 对对对，马就这样的。 这说到了追兔子的情节，其实反映了当时的设备的情况啊，真的不容易。可是我们看八二版西游记的时候，那么多好看的故事，那么多让我们记忆犹新的镜头，都是王老师和剧组的各位成员用这样的方法，用一台摄像机拍出来的。我们知道这台摄像机它只是一个标准镜头，也没有长焦距镜头，没有广角镜头。可是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这个镜头其实今天看来哎还是蛮活分的，变化多端，在那一个时代的范围内，我觉得他已经做到了极致啊。作为唯一的摄像，其实您想了很多方法，手动的、人工的，让镜头活起来。说说您都想了什么方法。 这个摄像机啊，它不是一体，它就麻烦在哪儿呢？它换一个角度，就得一帮人扛着这个扛着那个，包括导演也跟着一块儿，也上去，变任何一角度就是七八个人跟在一起。为了这个达到这个目的呢，有时候就是拍一个镜头啊，为了找一个点就很困难。你比方说拍那个撞天婚那场戏，看透风三案，为了拍那个师徒四人进那个村庄，但是那个村庄呢离得比较近，你拍不全，没有广角镜头怎么办呢？后来对面有一个山，我们就为了拍这一个全景，进村这个全景，就是把摄像机和录像机搬到山顶上去，对面的山上去拍石头村进村，就为了这一个镜头，爬到山上去拍去。不仅仅是摄像机本身的问题，就是很多辅助的设备全都没有。开始一年多，连移动轨都没有。现在这个吊背呀、什么升降机呀、斯坦尼康全都没有。 那完全是您自个儿在那儿移动。 所以我们移动呢，一个是我们用自行车，用三轮车，那都是人参果是在青城山一个道观里拍的，用一个大的很宽的板子，这个长板子搁到二楼上面去，然后呢把我呢绑在一个竹椅子上，竹椅子上上面有挂弄个滑轮，放在这个板子上，这比较滑嘛，就一次一次的拉送那个 镇远大仙上天上去，一个俯镜头，越走越远，一个降镜头，这个拍了七八次。为什么？想得很简单，平时看了好像挺滑溜的，可是人呐，这个手啊，一倒手一倒脚，就镜头一下子嘎哒嘎哒嘎哒嘎哒，画面就一蹦一蹦一蹦蹦，它就因为那个升降机它是油压的东西，它不行，就这样弄了七八遍，似乎大家总算是完成了，就在二楼上面十来个人就为了这个镜头拉这个镜头。还有那个唐僧在那念经的时候，一个那是在青城山一个小屋子里面，我们就把一个三轮车上面架一个饭桌子，饭桌上把这个摄像机弄个三脚架，然后一帮人呢把这前头扶着，就围着这个转，用三轮车当移动轨这么转。因为这个《西游记》，导演要求这是一个明快、比较活泼的东西，变化多，而且有一个原则，要把这个《西游记》的中国的一些名山大川呐、古刹道观都要拍进去，这个是国外啊他做不到的。国外的高科技，他在棚里怎么画、怎么弄神都可以，但是我们这中国的特色的东西、民族的东西啊。那你就要弄进去，所以这个全景、近景各种各样的角度，你像火焰山也好、瀑布也好、黄果树也好，这些景点你必须要表现出来，单独去表现景人物没有也不行，所以如何情景交融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就想尽了一切办法呢，让镜头活，有时候为了一个镜头、两个镜头想各种各样办法。最低的角度那没办法，就是挖个坑或者弄沙袋子，把底下把机器稳住了，放在沙袋子上面。高的呢，大部分用的各种各样的梯子，高梯子、低梯子，还有的用躺在三号板上拉，天旋地转了，就来回来去转呢。 那您转晕了没有啊？ 我也差不多了，反正是因为抱着机器嘛，那就不管他们。 拍摄了这么多自己设计的，今天看来技术难度比较高的镜头，您有没有受过伤？ 也挨砸过。 砸过？谁掉下来把您砸了？ 就那个沙和尚。沙和尚就是流沙河那一集，我们在军艺拍戏的时候要表现那个水底，为了表现那个沙和尚有那个冲力，就是冲着镜头，让他冲着镜头了，他跟猪八戒打嘛，冲过来嘛。结果呢，我们那时候威亚的所谓的威亚东西都是土办法，不是专业的，太细了，那以后得太粗了，怕漏了。现在他三维可以抹掉，他把那个钢丝，当时没有抹不掉，所以钢丝是非常细的。那个沙和尚他体重他也挺重的，加上那时候拍戏讲真实嘛，那个珠子啊全是石头的，特别重， 就是实心的， 就是实心的，它还不是米波罗的，实心的，往这一冲，正好他那个前面那个钢丝正好就到镜头前面，咵一下子就断了。断了以后呢，就碰着我脑袋，把我砸倒了嘛，砸倒那个球就把我脑袋砸个包。 就我们这是真材实料做的啊。 还有你 他那大球挺大的， 对对对， 而且一开始好像还骷髅抠的那种，好像 对对对， 是吧？ 那还有一个，你比方拍那个天和木马，天和木马这马呢必须在天上，你又不能带地，你又不能带山，我们就找那个找角度吧。远处的隐隐约约的山，低角度怎么办呢？就挖坑。第一次拍的时候，马的方向要那个顺风啊，后面把那个烟放了以后，把那个山挡住，让马朝那个西边走。东边就拍了马走错方向了，东边这帮人排了一帮啊敲锣打鼓的，就因为马怕那个敲锣打鼓的，这帮人敲锣打鼓，就马往那边跑了呢。结果那个马圈呢，我是北京军区的骑兵部队的，好几百匹马，一放出来以后啊，放了烟，结果马呀不怕锣鼓声， 怕 烟， 哦， 一下子从这人群这儿吹，跑过来了，这些人去狼狈把什么都扔了，全是跑了，全是散了，就是逃跑了。那么我呢，爬在底下拍这个马的时候呢， 您跑了吗？没跑。 镜头我没跑。他没弄我，我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那个马场的马蝇特别厉害，反正那草原呢没有树，晒得特别的燥。结果呢，每次拍完呢，我身上就好多，我不敢动啊， 别人可以动啊，我把着机器的马过来不行，那就是，所以完了以后身上的好多血点儿。 那是马蝇叮的是吗？ 马蝇 有多大呀？ 哎呦，挺大个儿的。结果我这慢慢就身上白癜风嘛，就是这个毛病就那时候引起来的。 哦，那时候落下的。 那时候落下的，也查不出原因来，是内分泌失调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。后来我也没管他，没治。现在好像比白人还白人。 哦，现在看不出来了，现在特别好啊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一个摄像机拍这样一部非常宏大的电视剧真的非常不容易，很多朋友对那个镜头非常的记忆犹新，就是片尾曲啊，师徒四人在瀑布上走的那个镜头可以说非常经典了 啊。 那个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？ 这个原来有个设想，因为西游记它有个游嘛，我们正好就是说这个游子啊，把最好的风景啊，让他师徒四人行走，又美又显得艰苦，又在行进当中。那么这里面不仅仅是这一个镜头的危险，拍了好些镜头都很危险的，是在四川那个九寨沟那个珍珠滩的边缘，瀑布的边缘。我这个镜头是仰的，正好那天是晴天，他人要是靠里边走保险呢，他就不好看，画面挡掉了半身，要尽量的把腿啊什么都露出来。这师徒四人在上面走，像类似一个剪影一样的，前面是瀑布很有气魄，后面是蓝天，你不靠边的话这个效果就出不来，就使劲让他们往边上走。后来他们不行了，导演再走我们就下去了。就这样，那是很危险的，那一滑的话一下包括人的马。 那有多高啊那个瀑布？ 那十几米呢，反正是那是摔下来肯定就不行了，人就不行了肯定。 嗯， 因为底下都是大石头啊，溅到很高的水花呀。 哦， 还有一个镜头也应该很好看，在一个沙漠上面行走，那四个小人在沙漠点上，那也是很辛苦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火焰山那个沙漠啊，它那个都是松的，有时候走到中间走两步退两步，它那个沙就往下走。 嗯， 所以他们师徒四人上去啊，上半天，走两步他沙子下来，走两步上来，就是唐僧骑着马没事，你像猪八戒和猴子最累了，又是肚子啊，又是耍着棍儿啊，沙和尚挑着担子啊，就是为了拍一个镜头就上去走半天。而且那个位置呢也得要找准，上面也可能很平，但是画面好不好看他在往边上走。当时也没有什么爆发机啊，也没手机啊，全是靠喊呐、啊， 全靠吼 啊，喊，有时候喇叭坏了使劲喊，逆着风喊半天听不见了，就是这么解决的。 嗯，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八二版西游记的这台摄像机没有长焦距镜头，没有广角镜头，全是人工的去调节。 对， 那你要找一个距离，你要拍一个全景，其实付出的辛苦今天看来可想而知。 只用了一次长焦距镜头，因为当时文艺部摄像科只有一个，大伙儿得提前一个月申请，那次我是一定要用它一次，所以那个沙漠啊，那个有那个镜头啊，那是用长焦距镜头拍的。 嗯， 就是师徒四人走半天，很多灰尘啊洋洋，走半天老走不动，老在那非常累的感觉，那起到那个效果，就用了一次就赶紧还了，用了一天。 哦，就用了一天。 用了一天。 那还有一个镜头可能很多朋友西游迷会感兴趣啊，因为西游记里经常会出现龙宫里的戏 啊。 今天我们想的时候还觉得，哎，你看那串泡泡出来了啊，那个招摇的水草，整个地的颜色，那里亮晶晶金灿灿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是怎么营造出来的？ 开始拍的时候啊，因为杨杰跟我俩就是商量啊，天上是什么样的，水里是什么样的，什么地府是什么样的，你要把它区别开。当时也琢磨半天，你不可能上水里去拍去，你水里去拍衣服不就完蛋了吗？ 再说咱就这一台摄像机、 对，这一台摄像机，那水那不可能的， 还不是水下摄像机。 当时到北影去的时候，碰见了林子峰，北影那个著名的导演，他说他要拍电影《西游记》，当时后来没拍成嘛。他说我准备到美国去进口那个水下摄影机，就在水下拍一些水下的东西。杨杰说：“哎呦，那我们拍不起，我们拍不了这个东西。”后来水下想了一什么办法呢？ 就是一种虚实结合，你感觉在水里就行了。想的办法一个是搞一些水草，用小风扇把它吹起来，还搞一些亮片，在那个珊瑚上面贴一些亮片啦，亮片找一些反光，灯光打的有反光，灯光师要求他前面人有水影，就把一些打碎了一些镜子放在那个盆里，照着那个水影晃的，这人脸上有他就有水影，有时候也把它慢放，这样一飘飘柔起来，又是珊瑚啊，一组合它就哎，就是水里的感觉了，就这样的， 有晶莹剔透，有水光摇摆的感觉。 对对，水光摇摆，对。然后再和水箱合成，水箱里面让它冒气泡，泡气泡，还有打那个光束，这样合成在一起，各方面的因素凑在一起，就是一种水里的感觉， 就给我们打造了那个神秘的 对龙宫， 龙宫很多戏都看起来特别的精彩。 2018年恰逢中国电视剧60岁华诞，在60年创造的无数经典中，八二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无疑是最闪亮的一段传奇。他创造了播放近4000次的中国电视剧收视之冠，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成长。日前，八二版《西游记》幕后主创、导演杨洁和摄像王重秋合著的《敢问路在何方？我们的西游记》全新出版。两个人的视角不同，风格不同，相得益彰。八二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导演杨洁女士和摄像王重秋先生是一对相差14岁的夫妻，也是中国电视剧拍摄历史上的黄金搭档。虽然阴阳两隔，却相知不忘。他们用共同的坚守和动人的文字，讲述经典背后的故事。今天的读书俱乐部，让我们一起探寻大师风范，体会艺术匠心，一起解密经典大戏如何诞生，一台摄像机如何拍出了《西游记》。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翻开书页，回首岁月，致敬经典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米夏。今天为大家推介的这本新书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《敢问路在何方？我们的西游记》。此时此刻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重秋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。其实读您这本书的时候啊，很多朋友能感觉出来，您在生活中、在工作中和杨洁老师那种默契的配合，二位既是夫妻，同时又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一对黄金搭档啊。两个人在合作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？比如说杨导觉得这个应该这么拍，而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唯一的摄像，您觉得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会更好，有没有这样的冲突和矛盾的时候？ 有啊，不是太多，但是有。有，但是具体例子真是想不起来。好多时候就是说，可能我从摄像这个角度考虑，但是他从那个全局考虑，整体这个人物塑造考虑，有些人争执不下，他一急了说：“那怎么你来啊？”我说：“别，我说导演为中心，导演说了算，肯定是这样的。” 就最后的解决办法，您服软？ 那肯定是 啊，就服从导演。 对，那不是乱套了吗？ 啊，就是还是服从总指挥啊。 对。 其实这本书中也写到了啊，您回忆到了您最初和杨导如何结缘。其实当时很多人是不看好这段婚姻的。后来呢，二位用时间证明了这一切啊。我看书中有很多珍贵的照片，比如说有杨导织毛衣的照片，还有您特别幸福的穿着毛衣的那张照片啊，这是他最初送给您的礼物吗？ 应该是吧，我第一件毛衣就穿他织的毛衣。 那时候结婚了吗？ 没有，还没有。 还没有啊，正在谈恋爱，这是一份礼物。 对，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点，两个人都没有上过正规学校，包括他也是一样的。他一辈子追求艺术啊，最早是当个播音员，他一直想搞这个艺术。在部队里面文工队他也当过，但是他一直想搞艺术了。我呢也是靠自己部队的知识分子里掺沙子，我等于是个沙子。 传到广电部里去了，但是我都特别感兴趣，我就怕我搞不了这个事情，所以我那时候特别用功，很快就进入了这个摄像这个工作，后来还是不错的，灵感的东西来的也比较多。孙悟空那个被那个黄眉妖吹的这个眼睛瞎了，在山上到处看不见了，用手到处抓这样的，当时也没特意怎么让它变黑呢，后来我想灵机一动，我干脆手动光圈吧，用光圈根据它这个节奏慢慢给眼睛，哎，正好一下子眼睛全黑了，效果不错。还有包括那个唐僧呢、把孙悟空赶走了，有个歌唐僧含着眼泪，又不忍心又必须被他赶走，又舍不得，有一种凄凉的一种感觉，那戏本来就是一种悲剧色彩的，后来在上面就是看着撒了几片那种花呀、落花那个感觉、然后底下的一转身走，戏里边把这落花飘走了、有一种寓意的一种感觉，这也是临时加的小零碎东西、 但是经过这样的点染啊，那个戏的那个情分、那个情感的烘托就达到了。 对。 我看您在书中写到了啊，说到杨戬老师的时候，您说他这个人呐、大事儿不糊涂，小事儿稀里糊涂，字里行间感觉到您是一直都是照顾他，很辛苦，有的时候也无奈。比如说写到行李这事儿，有一次啊，杨戬老师说：“我都收拾好了，你甭管了。”然后你说我要不要再看看，杨戬老师说你甭看了，我都看了好几遍了，你看什么看。结果到了下一站，发现那大包装着毛衣啊厚衣服那个包确实落在上一站了，然后您当时就咬着后槽牙发誓说我再也不能相信他了啊。这样的事儿发生很多次，但是我发现虽然那个时刻您的笔触是无奈的，但是您好像一直其实对于照顾他这件事儿非常的心甘情愿。 他应该来讲比一般的人呐、工作量都大多少倍，而身体啊非常弱，我觉得精神一直支持他了。你想他年轻时动过大手术，他这个肺活量啊本身就小，那到过红原海拔4000多，晚上怎么办呢？呼吸都很困难，幸好我们那个跟那个医生带了两个氧气袋，其他的年轻人也都受不了，给别人一个，给他一个氧气袋，其实晚上也没睡好觉，为什么呢？我就控制那氧气袋，把氧气袋当枕头一样的控制好，他在这吸氧，我在旁边，其实晚上也都没睡好觉。所以他的身体来讲岁数有那么大，再加上动过大手术，但是任何事情他都走到最前面，采集的什么东西他都是，那可不像现在的。你像晚上改本子，改完了那时候打字机没有，场记抄几份，明天给哪个演员不哪个演员，后来是加强进度，编辑机跟着剧组走，有时候下雨了他在编片子，别人可以休息一下子，没有休息的时候。所以如果我在这方再不给他减轻的负担，那更 您是怎么说呢？带引号的贤内助，真是啊， 就是这个角色，反正 我觉得，杨洁导演在外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导演，但是经过和王老师的聊天，我觉得她在您的眼中有的时候是柔弱的，甚至是脆弱的。 对， 您作为一个男人看到了她那一面，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从《西游记》开始合作的。在这个之前，文艺组里边他搞了很多戏属艺术片在外面拍，都是我跟他一起去做的。我们俩就是对艺术上的追求啊，老是探讨起来没完没完没了的话，就是这些话，在这方面是非常一致的。所以呢就是 志同道合， 志同道合。他的文化底蕴很深，我学的很多东西。当然他经常在训斥我了，咬字不清楚，说的不对啊。我说你当个播音员，我这个南方人说话说的不准啊，什么字错了不对，那个字不应该念那个。哎呀，我这文化水平低没有办 法。其实 啊，你要看书啊，你老不看书，看这个书那个书，我说我老看书谁做饭呢？ 那在您眼中杨洁老师有没有温柔的一面呢？老师您关心他爱护他照顾他，他有没有回馈给您温柔啊？ 哎呀， 他温柔这一方面他不吭声儿，后来看我眼睛不好身体不好，他明明也不舒服，他有时候不吭声儿，他不讲。我说我发现不对，我说上医院去看你，鼻子他去他家写，这方面他是不吭声儿的。 嗯， 哎呀，他连自己忍他就忍着，我特别怕他这一点，是这样的。哎， 其实他是在行动上回馈了，虽然语言上可能没有啊，但是非常的理解老伴儿。 对对对， 嗯，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快要结束，我们要分享一段王老师的文字啊，这是最后一章，题目叫《精神至上的杨杰导演》。我们分享这一篇的最后一段，王春秋老师写道：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个社会打上一个标签，尽管做了一辈子电视人，拍过无数个电视节目、电视剧，但对于杨杰来说，《西游记》导演这个称谓几乎成了他一生唯一的标签。拍摄前25集时，他是53岁；拍摄续集时，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。不过在现场，他始终都是健步如飞，你看不出来他有丝毫的迟疑，他就是那种精神至上的人，只要有那股精气神在，他就一直充满了活力。我敬佩他，我心疼他，共同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，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生活过的每一天。我们知道在去年的4月15号，杨杰老师离开了我们，那一年他88岁。在这本书的最后，有王重秋老师写给爱人的2封信，我觉得情真意切，让人动容。现在我们就想分享一下2封信里的几段文字，我们想请王老师写这封信的本人给大家读两段，可以吗？王老师 可以。就在你走的前些日子，我们每天晚上还聊天呢。你有些悲观，认为有很多人和事让你失望，你感到有些孤独。我说你应该知足，你不孤独，不是有你的老伴儿陪伴着你吗？你说我这一生最大的资本，最大的幸福，就是有一个好老伴儿。你还说我怎么觉得人越来越老，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浓呢？是啊，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快50年，已经融为一体了。可是现在你这个大梁倒了，我想很多人喜欢你，热爱你，就是因为你喜欢你拍的《西游记》，那个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代表，你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之一。那个时代的人努力的拼搏，为的不是金钱和名利，而是追求真正的艺术，为了坚持正确的方向，绝不屈服，在艰苦的条件下绝不退缩。现在的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正气，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。你一辈子性格的倔强，吃了好多亏，你认为是对的就坚持，你也不管顶撞的是不是领导。不过啊，你要是这个圆滑的人，也就干不了艺术这个行当了。 刚才分享了写给妻子杨杰的信，那一封信是杨杰老师去世1个月之后您写的。这本书里还有一封信是在杨杰老师去世1年之后您写给他的。我们知道杨杰老师的去世其实对您打击特别大，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，时隔1年之后，通过您的文字、您的笔触，我们感觉到您在慢慢的走出那片情感的低谷。我们分享几句您1年之后写给妻子的这封信，我觉得情真意切，也有很多幽默的乐观的表达。 这次我读给大家。 杨杰，亲爱的，上天把我们隔开已经整整一年了。去年4月15号8:39，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一年后的此时此刻，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。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目前在天庭是什么岗位？西游记的这些老人儿也过去不少了，班子也差不多凑齐了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拍新戏了？就连姚明也走了，那个时候他说，杨导演，你什么时候叫我什么时候来，你现在连作曲都有了，他还能和你砍大山。4月2号那天我梦见你了，你是去年4月3号出的事儿，梦里你病了，身体特别不舒服，我赶紧背着你往医院跑，可是路特别不好走，一个大斜坡，我使劲往上爬也爬不上去，结果你就掉下来了，可把我给急死了，后来就惊醒了。这一年来每次梦到你都是那么不清晰，这是最清晰的一次。现在每到初一、15我就给你烧柱香，你都知道吗？今年春天北京经历了倒春寒，眼看就要热起来了，那些天都20多度了，可突然又冷了。前几天清明节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，今年清明节却下了一场雪，成了清明时节雪飘飘。这几天又暖过来了，咱们家门口的白玉兰粉玉兰都开了，特别好看。对了，我正在做关于西游记的画册和书，等出版了我再告诉你。另外关于你的落葬仪式和追思会也都在筹备之中，李成儒、李晨光他们跑前跑后帮着忙活。要说的太多了，你是不是都不想听我絮叨了？那就先说到这儿吧，希望你在那边过得好。去年你刚走的时候，我听到一种说法，说是天庭要拍一部大戏，缺导演，就把你找去了。真要是开拍了，托个梦说给我听听，下辈子我还给你当摄像。爱你的老伴儿，王重秋，2018年4月15号。这是王老师写给杨杰老师的第二封信，当然是附在我们书里的第二封信。这是时隔一年之后王老师写给爱人的文字。我们知道王老师前一段情绪特别不好，但是现在出了书，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，那么多西游迷在陪伴您关注您。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西游迷啊，要说真的是素昧平生，咱们拍的西游记西游迷看了，可是这些西游迷今天真的走进您的生活，想对这些西游迷说点什么？ 哎呀，我非常感谢西游迷。开始我太不知道什么叫西游迷，我就知道什么追星族，后来他们才跟我解释什么叫西游迷。他们是在学习西游记这种精神，对这些的理解还是非常深刻的，而不是追哪一个演员。这一点来讲我感到非常欣慰。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西游记这么受欢迎，30多年，尽管我们那时候办法特别土，看得很可笑。前不久好像还有个测试啊，电视收视率西游记还是第一。哎呀，我都觉得这个真是对我呀，对杨杰来讲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安慰。特别感谢西游记迷们，你们对我们的支持，让我从这个低谷当中慢慢的走出来。我以后我有时间还要继续讲述西游记的故事，讲述杨杰没有讲过的一些西游的精神。谢谢西游记迷。 再请王老师送给大家一句寄语。 人生贵在有追求，哪怕脚下路悠悠。 人生贵在有追求，哪怕脚下路悠悠。杨洁老师八二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啊，《女儿情》这首歌填了词，其实你们的爱情也是所有西游迷关注的、羡慕的。虽然现在杨洁老师离开了我们，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相知不忘，也把这首歌送给王重秋老师，送给在天堂的杨洁老师，送给所有喜欢八二版《西游记》的西游迷们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女儿情》。好，本期的读书俱乐部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，我是米夏，下次节目我们再见。 谢谢，再见。 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 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寄相思，月画中秋情。9月23日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听见经典，立体阅读。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，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。9月23日上午10点，国图音乐厅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一滴雨水，落入江海。